图兰平原的这个北部，哈萨克丘陵的北部和帕米尔高原，你像这些地方，再一个就是还有东南亚这些地方，希望先后有小到中雨的天气。那在北部地区了，那刚才我也在上次北部地区，还有一些雨雪天气。那么其中在中西西伯利亚这个中西部，和中西伯利亚这个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雪。还有日本的九州岛这一带，四国岛和本州岛这些地方有大雨的天气。那么这个就是今天下午到23号这个期间将要发生的天气。那么在欧洲这一带看来会有比较强的雨雪天气。时间段那么还是刚才我介绍这个，那么它主要是受到一个大西洋东岸的一个低压系统东移南下的和一个东欧北部的这个高空槽东移南下的这个共同的影响，那么在北欧的西部、北部和北部，西欧的东北部和中欧的西部，一个南欧的大部，和东欧大部有这个小到中雨的天气，或者是雨夹雪，那么其中在巴尔干半岛的北部、东欧的南部、北欧的西北部，像这些地方有大到暴雪。那么这个雪当然了，那么咱们今年冬天遇到了好多这种大雪，那么现在是应该是初春季节了，那么像这个季节这个下了雪容易很快就融化，它这个影响程度当然相对于冬季来说当然它要轻一些，但是要出行的话也不能忽视，那么它对交通这个不利影响， 对 是这么个情况。那么再一个就是在介绍一下，在北美西北部和东部也有较强的这种雨雪天气，主要是在美国的东海岸，像阿拉斯加、加拿大的西部，和东北部，像这些地方，都有一些雨雪天气。那么在未来的3天，大家要去旅行到上述这些地方，要多加关注在这的天气。那么在地区正在旅行的朋友，那么更加要关注在这天气变化。 对， 是这么一个情况。 谢谢陈老师。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听到的这个有雨雪天气的地方还比较多哈。 对。那么另外我想说一下咱们国家这个情况。咱们国家那么今天还是东南沿海在还华南沿海以及海南这些地方，有些地方都有比较强的降水。那么尤其是在海南的中南部这一带有比较强的雷阵雨天气，这是今天下午到今天傍晚这段时间，甚至像海南这些地方局部地区会伴有比较强的这种雷雨大风，会达到7到9级。那么像华南沿海和东南沿海这些地方的局部地区，甚至还会比较强烈这个冰雹天气，那么大家要注意防范这些天气的一个不利影响。主持人， 谢谢郑老师的贴心的提醒，我们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谢谢您，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每周新的请假理由您想好了吗？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欢迎苗山啊，请假理由想好了吗？节目太多。 得请个假好好放松一下。 我主要是给了很多时间让袁毅出去玩。 今天袁毅是好像有个公差。 对对。 那我们 出去干活去了他。 今天我们俩是在大后方啊， 对， 跟大家一块儿在环球趣闻录里想一想吧。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让我们继续行走在路上？ 想一想， 想一想， 咱俩只能想一想。 哎，那可是咱们听众朋友当中肯定还有很多在旅途当中的朋友了，对吧？ 嗯， 大家可以一起集思广益，看看您在旅行途中遇到了哪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哪些让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趣闻。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趣闻录了。我记得我跟苗山说过，我们趣闻录里面最多的一些发生这个趣闻的地方，它比较集中，对吧？英国。但是今天我们不从英国开始，从一个苗山比较熟悉的国度，而且我们一向认为它是严肃的国度，开始说它的趣闻。嗯， 反正欧洲国家吧，趣闻好像就是特别的多。 嗯， 然后咱们今天要从德国开始说起。 哎， 可是我没有想到说知识这个话题是和，当然不是知识能量的知识， 嗯， 学习文化知识的知识，是吃的乳酪。这知识一般想会是瑞士的一个特色， 因为那儿有火锅是吧？ 对，瑞士火锅，而且各种的奶酪制品。 嗯， 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使用知识种类最多的披萨饼现在诞生了。 嗯， 诞生在德国的柏林。 这个在德国游学过的苗山他也说他不太清楚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柏林是一个比较多元文化的地方。 那儿有很多很多东西，它其实可能会创造出一些奇迹来。 对， 但是呢， 喜欢搞怪。 这个，我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喜好，就是因为对于知识这样的东西呢，它在某一些状态下我就是比较喜欢的，但某些时候我就特别接受不了。 你喜欢软的。 嗯，可以这么说吧， 对吧？比如说它放在披萨上烘烤之后，然后呢它的软软的摊在了 对你说的 饼皮上。 披萨确实是比较适合的一种东西， 嗯， 一种载体啊。 嗯， 但是有些东西，你比方说这个火锅， 嗯， 用芝士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难以接受，而是拒绝的。不管是从内心 吃的时候 还是从身体，都是拒绝的。 就你从吃也不喜欢。 没错，这完全 想吃都不喜欢， 享受不了，啊， 里面的酒味儿你能感受到吗？ 哎，好像有一点，你是不是说一说这个难受的劲儿又起来了？很多年前的事了啊，曾经尝试过一回。 这奶酪火锅其实很多人就认为它就是把芝士化开，其实还不是，它其实就是个锅底， 哎， 对吧？ 对。 然后底下会有一些酒做调味儿， 嗯嗯， 但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首先奶酪并不是我们一个吃的 传统食物，不是咱的， 对，嗯，这不是咱饮食习惯的一部分。 不是这么说吧，不是咱们这个中原地区的传统食物。 对，直到现在很多身边的人还有乳糖不耐症呢，连牛奶可能好多人都喝不了。 我还有一阵儿后来又好了。 这个是可以克服的， 是吧？ 其实乳糖不耐症就是你身体缺一种消化牛奶的酶 啊， 你老喝老喝，这个酶就长出来了。 这个大家也要适可而止啊。 对， 就是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来调节， 可能吐奶吐几次。 您说的是婴儿啊。好了，我们回到今天这个话题当中啊。 嗯， 说到这个使用芝士种类最多， 嗯， 芝士有很多很多种是吧？ 嗯， 我听说过最这个重口味的就是 绿霉菌。 对对对，有发了小绿毛的。 我还挺喜欢吃那个的。 那个真能吃是吧？ 能吃，我经常吃。哦， 那个是算芝士当中是比较就是严重一点的，发酵比较 味道重一些的。 味道重， 对。 闻起来呢臭吗？ 也臭呀。 啊， 而且其实细分有偏绿色一点的， 嗯， 绿霉菌和蓝霉菌， 嗯， 其实还是都不一样。 哦， 但是它其实都是发酵的时间相对长一些。 但是说到芝士种类特别多，我不知道苗山认识多少芝士的种类啊。 我其实分的是大类。 我 其实分大类的， 啊， 就是， 我也分大类，我分大块的小块的。 嗨，体积是吧？其实分起来大类，因为我对于芝士和奶酪，我也是外行哈， 啊， 但是我挺喜欢那口感的， 啊， 所以呢，从口感上细分，我们大概分成比如干酪， 嗯， 还有奶酪， 嗯， 还有奶油奶酪， 嗯， 还有奶酪缩出来的那种，像你搁在披萨上那种，我们通常用的是马苏里拉， 嗯， 英文名叫 mozzarella， 嗯， 那个是很适合切成碎沫沫，然后散在饼皮上， 嗯， 然后它经过稍微一点温度，它燃点比较低，它立刻可以化开，然后摊在上面， 嗯， 口感会特别好， 嗯， 然后奶油奶酪里面比较难贮藏，包括咱们旅游的时候很难带回来那种， 嗯， 就是奶油奶酪，就是软塌塌像奶油一样。 对， 你看上去哎，这是不是奶油可以搁蛋糕上面的？其实不是， 嗯， 它口感偏咸，但奶油呢是偏甜的。 嗯嗯， 奶油奶酪是做什么呢？提拉米苏里面。 哦， 很多人就说哎，提拉米苏里面那个奶油我喜欢。 嗯， 其实说的不对。 对， 提拉米苏里面那层是奶酪， 那就是芝士。 对，芝士。 嗯， 所以比较方便携带的旅行的时候是干酪。 所以你看啊，这个苗山他掌握的这个关于芝士的知识还是比较多的， 关于吃的知识。 但是我要转折一下了。 嗯， 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个，苗山刚才举了几种，大家能听出来吧？ 不超过十种吧，对吧？ 肯定不超过。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上一周在德国柏林这家餐馆，他们用了多少种奶酪来烤制披萨饼呢？一共是111种。 老板是单身吧？ 实在没事干啊， 这么多种。 然后他创下了在一块披萨饼上使用芝士种类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员呢，他在这家餐馆就见证了这个纪录的诞生。 嗯， 厨师米尔科和他的伙伴安德烈亚从这个认证员的手中接过了这个世界纪录的证书。拿着证书他们还合影留了念啊。这三个人呢跟其他的几名在场者一块享用了这个食物，这个食物描述一下啊，直径大概是30厘米，厚底儿的披萨饼。 我其实能分析出来为什么是厚底儿，因为你光表皮上散那么多种类的披萨不够，它要加那个芝士芯儿进去， 嗯， 所以它需要面皮足够的厚才能加进去， 才能把它包含进去。 对，那至于口感是什么样的呢？就现场的认证员库尔曼就说了，饼的滋味每一口都不一样， 是肯定的， 是。就是每一口上都有一种披萨， 100多种啊！ 你就把100多种铺满了饼皮都不是特别容易， 对 吧？ 对对 对，这个饼皮呢烤得还酥脆，但是这个现场这个认证员就说了，奇怪哈，一点都没有烤焦，这个味道还挺不错的， 手艺不错。 对，这111种芝士包括做披萨饼常用的马苏里拉芝士，就我们刚才提到那种嘛，还有产于法国南部的著名的蓝纹羊奶芝士洛克福特，还有意大利的佩科里诺芝士和产于瑞士的艾蒙塔尔的多孔芝士。 嗯，这个认证员说啊，这是首次认证使用这个芝士种类最多的披萨饼的世界纪录。可能在欧洲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一些小作坊或者小餐馆里边，人家说我也做过，我还好几百种呢，但是认证过的就仅此一家。 您得请认证员在现场见证一下。 没错，这个美国俄勒冈州啊，据说当年波特兰的一家小披萨店曾经用101种芝士烤过一张饼，但是呢，哎呀，坏就坏在没请人来， 对，您自己烤着玩儿，得有人见证一下。 刚才你提到说每一个地方的这个芝士的时候，你看它分地区哈，它说到了法国南部什么样的一个芝士，然后意大利某一个芝士，然后产于瑞士的什么芝士，我就觉得特别像是咱们说的，哎，某个省啊，咱们产的那个醋啊， 对， 某个省啊， 对， 咱产的一种调料， 对， 是吧？特别不一样， 就是相当于就是咱家的山货。 是吧？ 是吧 各自家有各自家的口味， 对， 这不一样， 做法不同，口感也不一样。比如说瑞士刚刚提到的多孔芝士，你记得小时候动画片里面，但凡猫和老鼠，老鼠特别喜欢芝士的时候，它一定中间带窟窿眼儿，你就感觉好像这个味道特别好的样子， 有窟窿眼儿， 对， 是气孔吗？ 对，气孔，而且好像是拿竹签专门给它打出来的洞，这样方便它呼吸嘛。 嗯，人类还是这个特别有智慧的， 为了吃特别有智慧， 什么法都想得出来。 对， 就跟芝士的不同种类一样，其实每个国家呢，或者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习惯， 对， 包括交往的习惯， 嗯， 包括谈恋爱的习惯， 对， 包括约会的习惯。 哎，这个我喜欢聊聊这个话题。 来，我们说说约会的话题。下面我们要说这个约会啊，其实全世界我们知道啊，这个约会呢，就是一段感情开始的一个很好的 互相了解的过程。 对， 对， 这个经过是必须的，对吧？ 对。 要想拥有这个浪漫爱情，必须要在某一个约会的过程当中给对方留下很好的印象，但是有一些禁忌你就不能触碰。我们说的是，如果你有一段异国恋情的话，你要闹明白了在人家那儿是怎么谈恋爱、怎么约会的啊。这个初次约会，就说每个国家的规矩都不太一样。这项调查呢，是来自世界上某一个组织啊，他们调查涉及了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典、挪威、荷兰、意大利、德国、波兰、巴西等等11个国家。 怎么大部分都是欧洲？ 哦，对，就是加了几个，巴西加进去了，是吧？ 对， 哎，把这些国家啊，他们约会打招呼的方式是初次约会啊，怎么样打招呼，在哪儿约着见面？哎，聊什么内容？还有结账谁结？怎么结啊？ 哎，这个好，这个好。 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都总结了一下。 没想到今天是实用帖啊！ 啊，这个春天来了嘛，是吧？ 对。 哎，我们看一下，说哪怕是初次约会， 嗯， 很多国家的人，他们这个见面的那个打招呼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就亲一下， 亲一下，亲。这个在欧美国家其实这个很自然哈。 对， 就是大家有一个触碰。 但是亲一下啊，大家不要想污了。其实真的不是说非要嘴亲人家脸那么直接的亲， 贴面脸颊。 对，而且大部分通常啊，科学一点，我研究过 啊， 省得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对，闹误会。所以我研究过，就初次见面的时候，跟欧洲人，无论男孩女孩，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完全就是把你的左脸凑上去 啊，是左脸， 左脸， 为什么？ 大家都是用左脸 啊， 第一次见面不是很熟悉的时候 啊， 因为你知道很尴尬，如果你。 使错了错边脸，两个人可能就会亲上了， 哦、 就很尴尬。所以你们一定要 就跟握手一样， 对， 如果你伸出的手跟别人伸出的手杠是不一样的，那就完蛋了。 对，就是你想现场我闹过这样的笑话， 明白？ 对方就会说啊、哦，你想吻我一下吗？所以呢，大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打招呼，而且或者今天见面的第一次行这个、叫什么吻脸礼的时候， 吻脸 要把左边的脸凑过去， 嗯， 对方也是左边的脸，嗯、所以其实就是两个脸碰一下。 这个你是在实战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是吧？ 对，尴尬过很多次。 哦、好， 对， 我们看看啊，这个据说在每个国家，就是亲吻这件事情啊，它还有细微的不同。 对， 你比如说在法国，法国人见面的这个亲吻啊，先左后右亲吻对方脸颊要两次。 嗯，就各两次嘛。 对，各两次，然后不拥抱啊。 嗯， 我天哪，这手背在背后吗？是这意思吗？ 就是会这样，就是手抬起来 ， 对， 表示你看啊，我没碰你啊。 但是其实是这样，熟不熟关系的。如果我们关系不是很熟的话，通常手是张起来的。 哦， 如果我们熟的话，其实可以搭在对方的肩膀上， 还是可以有一个小小的那个 碰触。 嗯， 但是其实是安全距离。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家会说说，哎，你会不舒服。其实欧洲人在这方面掌握得很好。你知道怎么掌握安全距离吗？你的脚两个人离得很远，只是身体凑过去的话，这是安全距离。 哦， 对吧？你会探出去再伸回来。 不会倒一块吗？ 对，你不能直接两个人就站得特别紧，那就很尴尬。 明白明白。接下来还有他们总结的说，荷兰人打招呼方式呢也不太一样啊，也是有亲吻的，通常会亲吻三次， 左右左 啊，是这样， 对 啊，反正先左，对吧？ 嗯， 但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未必会这样做、啊、 对，可能握手， 对，你不要说你上去你就亲，完了啊， 握手 可能会被对方拒绝。那、如果对方是初次见面，say hello 啊，或者是简短的拥抱也是可以的。 嗯， 哎，然后西班牙人呢也不太一样，西班牙人初次约会的时候，跟刚才法国和荷兰人都不一样，保守了，吻一下就可以了。 对 啊，西班牙人和我跟我的想象不太一样， 热情 是吧？ 留在后面。 这个波兰人呢，据说是指拥抱。 嗯， 那如果是在挪威，口头问候或者拥抱都可以。那在巴西呢，各地的见面啊，都会要行这个吻礼，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去跟人约会，都要行吻礼。在里约热内卢，有点不一样，要亲两下。 啊，就一侧，在同一侧亲两下。 哎呀，我的天哪！ 哎，其实我可以总结一下，我其实总结过我自己的一个心得。 嗯， 如果见到外国的朋友，他们就有这个行见面的吻礼的情况下，有一个窍门，但凡这个地方温度比较高，太阳比较好 啊。 你知道那种比较热情的国家，像西班牙、意大利这样的国家， 怎么着？ 通常他会一定会亲脸的。 哦， 只是次数的区别。像意大利 热一点的地方亲脸， 对，像你知道吧，人比较冷，通常呢比较冷酷、或者是比较严肃的国家、通常是因为天气比较冷，见太阳少、所以他们也比较拘谨。 这个我懂， 主动去亲脸的几率不是很高、所以呢，就是在像法国、像欧洲、啊，我们举例子，欧洲里面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对，老晒着太阳充足的国家，他们通常会很热情。但凡他们冲你，向你冲过来，打算想亲吻一下的时候，你不用太拒绝。你看着他的顺序，他可能反正从左脸开始，通常。是左右左，然后呢，像德国人， 还不一样， 是这样的，他们其实也是，如果不太熟的时候、或者是你是个非常可爱的人，他觉得你面相很好，他会愿意就是比如在你的脸颊两侧也是左或右亲一下。 哎呀，只是说长得漂亮， 对对。但是如果你说哪个国家我分不特别清楚怎么办？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各个国家通用， 怎么办？ 就是握手，真的 啊，这个是都不会。 对，你主动的去握手，尤其像北欧，像刚才提到了挪威这些国家，我去年在挪威我就发现， 所以他们握手是 他们很喜欢握手。但是有一些欧美国家的老人，他看到你比较年轻，他就觉得啊你很可爱，然后他就可能会多亲你几下。 哦， 就像那种爸爸一样的， 老人是有这个权利的， 对，有这个权利。所以我觉得就是根据对方情况吧，不用紧张，勇敢面对。 哎，就听得特别是在像在劝我啊，不用紧张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可以大大方方的。 对，因为我们是比较内敛的国家。 对， 嗯， 所以就入乡随俗，他们到这儿来呢，有可能遵守咱们的规矩， 对 是吧？ 对。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是吻礼啊，在约会的初次约会的时候，那么在大部分国家到底是在哪里约会，什么样的地点最合适，比较常见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在挪威呢，人们初次约会的时候不会共进晚餐。 嗯， 那么在澳大利亚呢，人们可能选择在公园里散步。 嗯， 而德国和意大利人对约会的地点呢是没有特别的禁忌的，说只要双方约定这个地方没问题就可以了， 开心就好。 哎，那么至于初次约会由谁来买单这个事儿，刚才苗山特别关心是吧？ 其实我这个自己也总结过。 嗯， 我其实总对我其实个人总结过、至于初次约会由谁买单的问题，坚持 AA 制平分结账的国家不少，咱比如细数一下哈，包括法国、波兰、荷兰、澳大利亚、西班牙、 挪威， 还有这个俄罗斯呢。 嗯， 发起约会的那一方呢负责结账，比如今天我说张帆晚上一块吃饭吗，我是发起的嘛、 哦、发起一方结账， 对，所以无论 男女，我招呼的，所以我就要付钱 嘛，对，因为你组织了嘛。 嗯， 然后呢像意大利、巴西和德国就没有特别的提及，当然这个约会聊天内容各个国家有所差别，但几乎都是有一条禁忌，就别提前任， 别提一部电影的名字 但是我其实刚才觉得这个里面呢说 AA 制这个部分、更多的不光局限于就男女朋友约会有可能性的关系， 其实我对对你说对，其实更多的普通朋友就 是 同性的朋友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对，但是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未来有可能成为我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我觉得倒不一定是遵循这个的，全世界人民如果对方特别喜欢这个人、我绝对不会跟他 AA 制， 那也就是第一次你就能看出来，而且能够比较的肯定说我还会跟他继续交往下去，然后我会遵守这样一个、 这么说吧，我曾经在欧洲好几个国家的餐厅观察过很多单身男女约会，而且我确切他们应该是比较前靠前的第一次约会或第二次约会、你会发现他们聊天很喜欢聊天，特别的强烈的想了解对方、但是好像并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对方眼神都含情脉脉的， 一看就是第一次两 件，不是第一次就是第二次、一定是初次 、初期， 通常我关系就是八卦一下哈、就是对方姑娘长得比较美的、一定男生就不提 AA 制的事情，全然不提，哪怕是欧洲啊， 就是男士这边也会有判断，说我还有没有下一次啊？ 对，因为通常这个男女约会发起方应该都是男生嘛， 对 吧？ 对 对， 主动一点的嘛。 对 啊，所以 但是明显的聊天内容，你会发现这个女孩特别的迫切的想知道男孩，了解他的性格，这男孩只是被动的答，最后一定是 AA 制的结果。 我还听说过这样的，就是你刚刚提到说，除了异性之外，同性之间在欧美有一些地方，或者说就美国吧，可能他们说在酒吧里就是一群朋友哥们儿喝酒的 啊，欧洲也这样， 会这样，就是我先请一轮，然后你再来一轮， 对， 因为大家要喝很长时间， 这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是吧， 他们会一人一轮， 嗯， 关系不太好的人你知道在餐厅里面、你不会尴尬的、每个人面前有一个杯子，你知道我参加过无数这样的聚餐、无论是聚餐和无论是吃饭还是喝一杯小酒、关系只要是一堆人聚起来没有那么熟、或者是谁带朋友你中间就有不认识的人了、大家坐在一起，服务员会每个人放一个玻璃杯在你面前，然后你点的东西，你的账单插在你的玻璃杯， 就在那个杯子。 对，然后你有一个人说结账的时候，服务员会特别认真的拿这个 POS 机，从第一个开始一个个结。 哦，这样也好啊。 啊，对，而且 避免了很多 服务员连问都不会问，说你们要不要一起还是分开？因为像我们有的时候不好意思当着服务员，还说啊、我们两个人分开，好尴尬，对吧？但是服务员很上道， 不用你说了， 不用你说，他直接就分开了。 但是我觉得你出门这么多年，应该你那个杯子一般都是空的吧？别人早就拿走了吧？ 你知道吗？我就会说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好吧，刚才有人夸你了啊，这个苗山小姐姐经验丰富哦。 哎呀，共勉。 有更多的趣闻，我们留在下半段稍微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段，一会儿见。 好了。 You know how to start 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个经验很丰富的苗山小姐， 哪方面经验呢？啊、约会经验。 这个其实你看，仅仅就是我们提到约会这么一件事情，它实际上涵盖的内容很多。 对， 包括了咱们所说的风俗习惯。 对， 一个人怎么样判断跟人交往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性的多少？ 对， 然后呢，咱们礼仪的一些规矩的遵守， 嗯， 这些东西呢，其实在我们说今天是一个社交的这么一个时代嘛，那么大家在你的社交平台上，包括你在跟实际生活当中的人交往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 嗯， 所以了解的更多，我们就会越来越成熟。 而且呢，无论您走向何方，去到哪个国家，我相信有一条不变的定理，就是你面带微笑，一定会获得别人的喜欢。 这个说的特别好， 对吧？如果对方的国家的礼仪风俗你并不懂的时候，没关系，你面带微笑就是友好。 对，咱们这个有的时候太内敛啊，在电梯里碰见你，比如说你在旅行途中，你电梯里碰见这个啊、哎、外国朋友的时候，哎，你总会觉得哎他就朝你微笑了，你也报以微笑， 嗯， 但是怎么一回来你就不笑了呢？是吧？ 对啊， 咱们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还是这个，你刚才说了，咱们的有一种东西，它特别的往内收， 对，我们是内敛的。啊， 不想把很多东西表现在脸上。 对， 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把微笑时常挂在脸上，刚才苗山说了，这个你们怎么说那句话来着？就运气差，运气不会差，是吧？ 爱笑爱笑的女孩， 哎呦， 运气不会差。 我就看所有人那个朋友圈里几乎都发过这条。 对，但是 啊， 笑完了呢？ 好吧，我们接下来带着微笑继续来看看这个旅途当中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 对， 比如说。我们要说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最近举办的一个技术盛会，这个技术盛会呢是涵盖了音乐、电影、媒体。那么这个盛会上呢，最近有件事情让大家很关注，在微博上那个视频非常的流行。 嗯， 就是有一套房子特别引人关注。这套房子呢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没多大，60平米，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套房子是，不是由你一块一块的砖啊，一点一点的这个混凝土把它弄起来的，它是由一台巨型打印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3D 打印打印而成 啊。 哎，这个视频其实在上个周末啊，很多朋友可能都看过了。它的造价呢是1万美元，约合63000块人民币。你听见了啊， 折合每平米造价只有1000块钱人民币。 以后就造独栋的时候成本下降不少啊。 真的，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惊呆了，他那个 3D 打印的那个，当然它是比较巨大的那种机器嘛，那种机械，然后打的时候呢，抹上边的那一层，就是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水泥的时候，它整个那个速度和过程那么流畅，那么的快，那一堵墙就大概1分2分钟的时间就好了。 它就是土泥和土砖，是不是？ 基本上它可能更多的还是有一点我们看到美国房子那种结构，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木质的东西在上头啊。然后呢，它的这个打印呢，它基本上是一气呵成。 嗯。 那么这个打印呢，房屋是当地一个企业，它也是一个创业的一个人啊，叫图标公司的展品。同时展出的还有建造这套房子的巨型打印机，这个打印机还有个名字叫福尔甘。在施工之前，这个图标呢先会把图纸绘制出来，然后输入你的这个电脑，然后呢由电脑操纵打印机把那个混凝土等于就从一个管子里嘟嘟嘟嘟嘟嘟嘟。 对对，我想的就是吐出来的嘛， 特别像是做蛋糕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特别像是又抹一层 奶油 挤 出来的那种感觉， 然后房子就好了。厉害吧。 所以我觉得对于以后，现在可能是一个概念性的动产品，还是未来对于临时搭建房屋会是一件好事情。 那你说对，临建可能说 对吧，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们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开始推广，推广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认为他们这样的东西应该是在世界上很多比如说贫困落后的地区， 对， 他们会给那些难民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给流浪者来修建这样的房屋，因为它非常容易成型，而且造价特别的便宜。那么只要比如说某一个慈善基金会或者说某一个这个大的企业会要赞助一下，那么这种房屋可以惠及更多的就是没有家没有房子的人。 哎，对，尤其是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搭这个临建棚，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救援措施。哇，那这真是一件好事情。 而且其实人家说了，这个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这种东西它特别不结实，就是这个东西跟你住的那个房子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有人说这个你的建筑材料怎么样是吧，然后这个公司的老总他就告诉了记者说，经过几天的硬化之后，墙壁的硬度啊是超过了你使用那种空心砖的硬度。 哇，那 空心砖我们知道它非常的厉害了， 那就等于现在隔音更好了，是不是？质地更加坚固。 对，就是房子质量好。 我们期待，现在是概念，我们期待它量产的那一天。 墙壁打印完成之后呢，工人就会安装窗户啊、木屋顶还有水电设备，不到24小时，这个地方等于就可以住了。它包含一间起居室、一个卫生间、一间卧室，还有一个带弧度的走廊，就完全是美式那种。然后那个除了屋顶之外呢，全部是 3D 打印。然后下一步他们打算开发机器人自动的安装窗户，自动去用无人机喷涂墙面，然后还要探索一下屋顶是不是也可以打印出来，直接给它盖上就行了。 还可以打印出不同的形状，估计。 对，哎呀，反正这个。据说把一套房子这样建好的话，是大概花费现在还比较长时间，以后呢有望降到6钟头，这套房子就成了。 一天可以盖4套。 然后这个住的人呢就在外面等着就行。 对， 然后加了钱了啊，我等会儿，等会儿拿钥匙， 等会儿。对，造价也会大约降到4000美元，合人民币是2.53万元人民币，2.53万元人民币整套，整套。哎呀。 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我们期待科技的再一步发展。 哎，说到这些新鲜事儿，真的在不出门的情况下，你真的不太了解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一些天天发生着新的变化的地方和一些新奇的事件。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一个事情呢，是关于上错飞机啊闹下的乌龙事件。在上一周，据说有一架搭载34个人的飞机，在欧洲的一个城市降落的时候呢，说这个乘客都已经受不了了。由于天气原因呢，说这个航空是被迫取消了飞往目的地一个航班，在广播当中呢，他们没有通知。而这三十四个人在登机的时候，竟然通过了机票的扫描，而且登上飞机 啊！ 在105分钟的飞行当中，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自己是搭错航班了。你不能怪乘客吧？你飞到空中，我怎么知道往哪个方向？ 而且相当于人家并没有上，最开始没上错飞机，只是你人家乘客要坐的飞机取消了，然后这个航班立刻就改成去别地儿的了， 就这个飞机临时改了。 但是二维码扫的时候还能扫过，你说赖谁？ 反正这个欧洲这种事情据说挺多的，什么那个行李落机场了。 然后人回北京了，这种事儿我们朋友都遇到过吗？ 人家都不爱工作嘛，是吧？ 那么要说到飞行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我们老说战斗民族， 出门还能赚钱。我看了看这个消息， 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俄罗斯，俄罗斯一架货运飞机在起飞的时候，据说它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故障，结果呢让周围观看的人都傻了眼了啊！那个地方啊，它出了故障，那个舱门打开，你想那就掉点东西出来呗。 掉的呢？ 掉的全是金条啊， 钻石 啊，就是所有的能多值钱的东西全掉下来了。 我就站在那儿等就行了，是吧？ 你等着，你也得交上去。 哦，真的，但有可能会被砸晕这金条什么的。 对，飞机上掉下来了。 这个俄罗斯的联邦侦查委员会就说，这架安东诺夫12运输机运载着9.3吨的黄金、铂金还有钻石等贵重的物品，在西伯利亚地区的雅库茨克市一个机场正在加油，原定飞往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货机起飞途中呢，一个舱门把手出现故障，舱门就打开了，部分货物坠落至跑道和周边的地区。 这警察呢，当然赶到比较及时啊，封锁了这机场跑道和周围的一些地区，来搜寻遗落的物品。哎，特别像咱们有时候说那公路上那汽车，哗， 一撒是吧？ 啊，就是所有的，比如桃啊， 对，一、 啊、 撒下来的、 啊。鸡蛋不行，鸡蛋掉下来就要不了了。 对， 水果比较多啊， 对， 然后大家就帮忙捡。有些时候你就听到的新闻是，哎，捡了以后全部没有一个丢的啊。就是一两都没丢， 对， 哎，有的人你就会发现不一样，这丢了有些地方呢，好像就是一个都没找回来， 对，分东西， 所以这个还是要、人家叫路不拾遗嘛，是吧？ 这个钻石啊，是从这个飞机上掉下来的，而且就在周边机场周围，估计也没有什么行人，是要马路上掉钻石。 警方后来找到了172块金条， 嗯， 大概3.4吨左右吧。说这个货物呢也并不像我们刚才说那么危险，没有砸到任何人啊、没有伤到任何人。这个飞机呢在距雅库茨克大约12公里的马干镇是紧急降落下来，它在空中它知道了，就打开了掉下去了，赶紧啊找个地方停，然后回来找。 对，止损。 那这架货机呢，据说是由俄罗斯一家航空公司叫雨云航空来运营。 你看这个公司名儿 啊，雨云呢是吧？ 就是往下掉吧。 基于云，然后他带的贵金属和钻石估价大概是3.7亿美元， 哇哦， 约合人民币都快24亿了啊！属于一家采矿和地质公司。目前呢，警方已经找到了全部遗失的货物啊，企业没有遭到任何损失。 哎呀，真是太棒了！ 嗯，说这个掉这些东西啊，还好能找回来。有些东西呢，你都不愿意找，但是呢，你有可能破坏环境。 嗯，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提到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珠峰现在在做一件大事情。我们的珠穆朗玛峰，我们都知道是叫世界最高峰，但是去的人是越来越多，探险的人越来越多，旅行的人也越来越多。 没错， 所以呢，造成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垃圾。 没错。 哎呀，这个垃圾留在珠峰上，你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儿，就是很难清理。 哎呀，所以我希望以后大家去那儿旅游的时候，真的管好自己哈。咱们带走什么东西就拿回去什么东西，千万不要让它有什么变化。 我都有点奇怪，就是你到珠峰那儿去，你说你能带多少其他的一些闲杂的物品？ 谁知道现在带口香糖、巧克力、矿泉水，还有橘子皮。 这不应该啊！有些国家你知道。进人家海关的时候，口香糖是不可能带的， 收走了、啊， 带了直接没收。你要强行带，人就没收了，是吧？啊，什么烟呢、酒啊，都是有限制的， 对对，这些不行。 这个珠峰这事儿啊，还是得加强管理啊。说清除游客和登山者沿着尼泊尔一侧登山路线遗留的垃圾，这是一个大的工程。总计将空运多少垃圾呢？100多吨。 嚯、哦！这大扫除第一天清理的1200公斤垃圾，已经从最接近登山大本营的卢卡拉机场空运到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后续呢将会做这个回收处理。 你说你们这些人，你造成的这个，人家还得运回首都去， 就是还得飞机运力。 对。 这个随着游客和登山者的增多呢，登山垃圾对于珠峰生态环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过去呢，珠峰南坡垃圾主要是由当地夏尔巴向岛清理，如今呢由萨尔马塔污染管理委员会协同承担。尽管登山者呢依照规定应该收集自己产生的全部垃圾、但是这个夏尔巴向岛每年仍然会从珠峰南坡清理出数百斤的垃圾。这包括什么？就刚刚咱们聊到的，有什么啤酒罐啊，什么啤酒瓶啊，空罐头瓶啊，废弃的徒步呀和登山的装备啊等等，比如手套，是吧？爬山破了就扔那儿了， 这就太不应该了。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有规定的，而且上去之前一定是有详细的说明。 对， 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这个珠峰的环境呢，你要破坏了，刚才说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清理，要不然你也上不去， 普通你说清洁人员根本不可能登山的，是吧？ 咱们偶尔上去一次算探险，人家工作人员每天都在登山探险，就为了捡垃圾。 来，我们看一下，据他们有一个污染控制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说超过10万人去年到访了珠峰登山大本营附近的区域，也就是说很多人去了以后其实就是在大本营啊， 对，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去的。其中有4万人是登山或者是徒步者，很多到访者遗留的生物垃圾呢已经严重的危害到珠峰的环境了。 嗯嗯，有时候我们愿意去这种原生态的地方，或者很天然空气又很好的地方， 你为什么愿意去？因为那儿没有， 因为生态好， 对吧？ 但是不能您自己也造好的污染在那儿，以后我们就没地儿可去了。 就是我去了就去了，别人去就不算去，那就不行啊。好，我们刚才说过了珠峰的事儿，今天节目最后咱们来看看我刚才说的，今天居然没有提到英国的事儿， 真的好奇怪啊。 来说一条英国的。据英国媒体报道，曾经有这个一些激进人士试图偷那个绵羊多利，你们知道这事儿吗？ 就克隆羊嘛。 啊，那克隆羊多利是特别有名的，全世界最著名的绵羊了、啊。 对。 但是呢，嗯，这个偷盗者啊，因为实在分辨不出来那个羊圈里哪头是多利，然后给放弃了。 马克莱纳斯哈， 太逗了。 就这个人，他以前是一个 激进人士， 转基因的激进人士、 嗯、 他就不同意这事儿哈、 嗯嗯、 他和同伴呢在1998年试图盗走多利羊，然而呢莱纳斯闯入羊圈之后发现其中圈养着不止一只羊，实在是认不出哪只是多利、 嗯、 羊圈里全是绵羊，真是灾难啊，这是他当时在自己的书里写到的。科学家就这样把多利藏在众人睽睽之下，比我们棋高一招啊。 啊，这众目睽睽之下确实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克隆羊、啊、 对 啊。这英国的爱丁堡的这个科学家呢在1996年的时候宣布，我还记得当时大事件啊， 嗯， 全世界的 震惊的大新闻， 说成功克隆出了多利羊。这个莱纳斯就回忆说，他和他的同伴呢开始打这个主意啊，偷这个世界知名的克隆绵羊。为了搞清楚这个羊圈在什么地方，他还经过一系列的工作，伪装成研究人员，然后另一个同伴呢假扮美国游客，用浓重的学了德克萨斯口音啊，来问这个多利到底关在哪个羊圈。 Where is the 多利？ 然后天黑之后两个人又重新跑到羊圈里面，但是哎呀，反正也不知道是天太黑了还是他们眼睛实在是看不清楚，这最后是没有偷到。 对 啊，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任何不称职的牧羊人都能证明所有绵羊看起来都差不多呀。啊，这个克隆绵羊看起来更是一模一样，就差说一句了，不怪我呀。 偷不着，等于前面的这个工作都做了、 啊、 也进入到羊圈了，最后是赖自己。 对啊， 没挑出来。 这个怎么着，反正你偷绵羊是没有成功，这事儿呢也曝光了。 对， 今后再想下一步也不可能了。 为什么没成功啊？因为这事儿是不对的。 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环球趣闻录。 对、 啊、最后还是点到了趣闻最多的英国，希望下一期有更多来自英国的消息。 没有英国的消息简直不能称为这个完整的趣闻录。 趣闻录、啊、谢谢苗珊。 好，谢谢大家。 嗯，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我是张帆， 我是苗珊，感谢您的收听， 我一会儿见。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i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i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ild,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i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yeah, beauty in the wild, pick your diamonds, pick your pearl,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啊、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